物就是帮你们充满正能量。 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勾选 Magic Hour。 优选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宁。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七点钟冷笑话。 母校、学校、夜校，哈，优选笑笑笑。 优选笑笑笑，今天笑的第一个冷笑话呢，跟动物有关的，不是叫你猜，我直接跟你说，这个骆驼啊，你知道当这个骆驼很热很热的时候啊，会变成什么嘞？ 骆驼很热， 对，它感觉到很热，很 hot。 你还记得我有模仿过骆驼的那个叫声吗？ 是这样吗？ 不是，那个是那个羊驼。 羊驼 ，OK， 骆驼什么声音啊？哇， 真的，我台湾朋友示范给我看的。 这个不是蚊子吗？ 哇，真的是这样子。他说他去埃及听到骆驼是这样叫的。 OK， 判定来的。 现在这个很热了。 这个是婴儿在叫吧？婴儿要吃东西了吧？ 它会变成什么？ 骆驼很热会变成什么？ 是 很热络咯。 热络。 难道给我猜中了？ No， 不是不是 吗？不是我们现在关系很热络吗？不是吗？ 不是不是啊，不干你你。 骆驼很热， 对，它会变成什么？ 罗勒是一种香料来的，配那种 spaghetti 的。罗勒叶， 不是 ，no， 那是什么呢？ 那是什么？猜猜看。 跟什么有关？一个 tips， 跟什么有关呢？非生物。 非生物哈。 你猜猜啦，回来告诉你正确的答案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Hearts to Hearts 的 Roots。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勾选笑笑笑。 母校、学校、夜校。哈，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今天笑的冷笑话是跟骆驼有关的。来，骆驼的声音是怎样？ 拉嚓拉嚓拉嚓嚓，这不是那个歌吗？ 我要它的叫声，不是叫你唱歌。哇，所以当骆驼很热的时候，它会变成什么呢？ 你刚才说它是一个非生物。 是的，是的。 是有在家里会出现的吗？ 家里可能会出现的。 厨房用具还是客厅还是爸爸妈妈？会用的， 爸爸妈妈不会用，厨房没有的，客厅可能没有的。 那是在户外会有吗？户外有吗？ 户外有的。 骆驼很热会变跟陀螺有关吗？我们小时候玩的陀螺。 那个陀螺啊，不是那个陀螺，没有。 骆驼那跟骆驼的名字英文名有关吗？我知道是什么了。 真的吗？ 你很弱。 真的吗？来咯，你讲看看。 Camera。小姐， 对啦，骆驼的英文是 camera， 那热加 camera 就是 camera 相机。 那骆驼住在马来西亚哪里？ 马来 cameron 海南。那个是当他感觉到很冷的时候，他就会变成 cameron 海南。那等一下回来跟你分享第二则冷笑话呗。手机故事 Be Your Trend。Goshen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来自 Chen 的 Best Luck。 Chen 的演唱会呢将在3月29号下午4点钟呢在这个 ZEPKL 开唱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ticket2u.com.my， 又或者是呢现在上到 Goshen 的 NY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两张的演唱会入门票。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 的 NY， 赶快去吧。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第二则冷笑话。 母校、学校、夜校，哈，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第二则冷笑话呢也是跟动物有关。这一题呢就要你猜动物了，没有告诉你是什么动物。你知道什么动物呢它可以当这个保安？ Secure 啊哈，到底是什么动物嘞？ 什么动物可以当保安啊？它应该是要很壮硕的吧？难道是犀牛吗？ 犀牛啊， 水牛 Buffalo， 的确是蛮大只的，但是不是 Kelly。 Hello， 因为我想 Kelly 很有智慧，可以阻挡敌人 所以就可以当保安啦。 是 Kelly 吗？ Kelly 不是。 普拉 Kelly， 普拉 Kelly 是什么？不是 这个动物它有出现在 Zootopia 吗？ 有有有有。 请问它身材壮硕吗？ 还好，没有。 还好啊。 打打。 保安啊 ，security。 OK， 对。 或者是加 什么 Jaga？ Jaga， 然后谁？哪只动物？ 是 Jaga 吗 ？Jaga 是什么动物啊？ 请问是法扎吗？ 法扎，Andy 法扎，谁？ 大象。 大象啊 ？No， 也不是。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你再猜一猜啦，回来就告诉你正确的答案了。什么动物可以当保安？我不知道，但是呢，我只知道这个安克呢，不只是保安这个角色，而且呢，还是一个很好的人啊。他收养了很多孤儿。讲真的，就是这个安克麦啊。这个佳节呢，我们送上一部感人的本地电影啊，《阿巴塞亚安克麦》啊。拉菲呢是三兄弟当中的老大，他们都是孤儿啊。三兄弟呢被迫分离后呢，拉菲被一位华裔男子安克麦收养了，并且照顾得非常的好。那在拉菲寻找弟弟们以及一家团圆的过程中呢，三兄弟和安克麦呢不得不重新呢审视这个家庭的真正意义了。想要看到关于爱情还有家庭的这个故事的话呢，尽在这个阿巴塞亚安克麦了。 Astrofus 480频道 On Demand Store 以及 Suka 与你呢温情相约了，支持正版，让爱呢延续下去。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 你看这个没有眼珠的怪物， 很恐怖嘞！你不要给我看嘞！ 你再看这个头发长长的怪物， 好啦好啦！ 再看看这群被誉为怪物的嘻哈男团， 是 Monster X， 已出道11年的他们官宣了巡回演唱会。Baby, I'll be... 歌炫为媒体伙伴2026 Monster X World Tour The X Nexus in Kuala Lumpur 将会在3月28号晚上7点在 Megastar Arena 帅气举行。 现在上到歌炫短外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2张演唱会入门票。 详情条规浏览 GoSHEN.MY， 一起粉上实力 idol， 追星必追 GoSHEN。 GoSHEN We are on track。 等下要一起吃饭吗？ 工作堆积如山，不吃了。 走咯，吃午餐咯。 我今天心情不好，不想吃。 喂，再忙再累，心情再不好，也要好好吃饭呀。好好吃饭其实是一种能力，真正成事者会懂得好好吃饭。吃饭人人都会，但把饭吃好就未必人人都行。GoSHEN和我 YY 提醒你，即使陷入人生低谷或遭遇困境，我们也要用心吃好每一顿饭，为自己蓄满能量，继续前行。 勾炫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 喂喂喂， K-POP 的大小事你听说了吗？勾炫 K-POP Break It Down。 勾炫 K-POP Break It Down。 Hello， 你好，我是 Jaden 杰登，每天为你 Break Down 最新的 K-POP 消息。这个星期呢， K-POP 界即将会发生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啊，那就是时隔了接近4年的 BTS 回归即将会发生在这个星期六，也就是倒数3天了。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在他的官方的 IG 上呢获得了他们这次回归专辑的封面，甚至在他们的 YouTube 上呢也上传了一支 AnimationTrailer， 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会不会是主打曲的节奏呢？我们不知道啦。不过呢，可以从这一支 animation trailer 看得出来，他们这一次专辑所要表达的这个概念。创作灵感呢，来自于1896年5月8日《华盛顿邮报》所刊载的7名韩国青少年的故事 ,7 Koreans at Howard, 以及其中部分人呢，与同年的7月24日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呢，录制了韩国最早的音频记录，也就是阿里郎这一首歌曲 来，也就是呢 BTS 回归专辑这一次的这个名称啦。 BK Music 呢又表示，我们希望把这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呢讲给不太了解阿里朗的人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呢去查找阿里朗的歌词，并能对歌曲中蕴含的韩国独特情感呢产生共鸣。那 BTS 的经历呢跟这七位年轻人呢最早期把这个韩国文化呢带到美国去发扬光大的这个故事呢是挺相似的。而这一次专辑的选题呢跟这一次专辑的概念我都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在三天之后他们会推出的这一张专辑阿里朗吧。到时候呢会跟大家 update 更多关于 BTS 的新闻，更多的 K-POP 消息呢就要每天留守 GoSHIN K-POP Break It Down， 守住 GoSHIN Be Your Own Trend。 好啦，今天的 K-POP 重点 Break Down 完毕，下期见。 It's the thought of being when your heart stays like a drum beating louder with nowhere to guard it. When it all seems like it's wrong, sing along to Elton John and to that feeling 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 When the nights get colder and the rhythm's got you falling behind, just dream about that moment when you look yourself right in the eye. Then you say, I wanna dance. The music's got me going. Nothing I can stop how we move. Yeah, let's break our plans and it's just like we're golden and roaring like we're dancing fools. We don't need to worry. Where we go, we know how to dance. Don't need to talk the talk. Just walk the walk tonight. 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郭家伟还有蔡永琪的《风和日丽》。 歌曲比完全。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母校、学校、夜校。 哈，勾选笑笑笑， 勾选笑笑笑，到底什么动物呢？它是可以当这一个保安呢？ 哈哈，刚刚 Broccoli 其实有猜到了， 什么 保安嘛，在马来文叫 Jaga。 OK，Jaga，Gaja 是什么 ？Gaja 是大象 啊。因为你懂我刚刚说什么吗？ 你说什么？ 我说 Faja。 发家是什么？ 我就奇怪，就 anti-fragile， 所以是 gaja 吗？所以是大象吗？ 对对，不对。 那是跟 security 有关吗？ 对啦，是跟 security 有关的。 secure 哦，因为我们粤语或者广东话说 secure 啊，这个人呀、啊，这个人啊，唔好啊。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是 secure、 然后什么动物在里面？ 什么东西跟 secure 有关呢、啊？是 OK， secure 是对的方向吗？ 是的，是的，是的。 Thank you 啊 ，Thank you。 你要那个大学啊 ，Thank you、 不是。Security， 嗯、哼， Security 可以变成什么动物啊？我方向是对的吗？ 你方向很正确， 接近了吗？ 很正确。 Security， 香格里拉， Hello， 那是什么动物啊？ 什么动物啊？你刚刚差不多了的。 Secure，Thank you， Secure 有 Secure 是什么动物 ？Secure， 什么？ 答案是蛇啦。 为什么？ Security 蛇 没有关系，这个也太牵强了吧！跟我道歉也生气了哎、 欸， 要常这样讲这种废话。 哎呦，大家学起来哟！是这个学 Beyond Trend， 歌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YY 莹莹。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Treasure 的 Yellow， 他们的演唱会呢将在5月30号在阿萨达 Arena Bukit Jalil 闪耀的开唱啦。想要购票的话，可以去到 www.golife-asia.com。 歌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你看了最新一集的歌选？哎呦喂了吗？只能说我每次做这个挑战者的时候呢，一定是输家的，一定是输的，不管谁跟我搭档都好，我是那个游戏黑洞。 怎么说黑洞呢？这一次挑战呢、啊、是跟跳远有关的。 唉，那个腿短短，这样怎样跳远呢？我都不明白啊。所以在最后的时候呢，我跟雏鹰呢是要受惩罚的。当我们看到这个惩罚的时候呢，直接是痛苦面具啊。哎呦，到底是买了多少？ 哎，配啥，我知道，那边放一个，这里放一个。 不要嘞，都不一定是跳过去。 这样我们指定你跳过来就可以了。 好，什么鬼？就是让他们玩回一样的挑战。 不，我是指压板。 够了，很痛 ，bro， 很痛 了。 这里好像仙人掌一样 ，bro。这里很仙人掌 ，bro。 准备，3、2、1， 笑。明明很痛苦了，还要笑笑笑。 而且更加变态的呢，是你们要跳。站在这个指压板上面，还要跳我们的万事欧莱酷达达的歌 的新年这首歌曲， 好疯狂哦！ 谁是那个发起人？谁？ 哎，可是楚莹好像很享受哦。 哎，真的很享受吗？大家赶快去到勾选 YouTube 观看最新一集的勾选哎呦喂吧！除了看这个勾选哎呦喂之外，现在也是要介绍你一部呢穿越剧啊。Astro 本周 Highlight 呢就有这个穿越剧《成何体统》啦，它是由王楚然、陈磊领衔出演的。故事讲述呢，这个职场菜鸟啊，意外的穿入这个书中世界，成为反派了。最后事情会发生到怎样呢？成何体统？3月19号起，每天晚上7点，在 Astro 频道308 On Demand、Astro Go 以及 Suka 就可以看得到了。手就勾选 Be Your On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